马嘉伯下第七章。事后又有兄弟七人与他们的母亲一同被捕，国王命人用鞭子和牛筋痛打他们，强迫他们吃法律禁止的猪肉。其中一个代表发言说：你想问什么？你愿由我们知道什么？我们已经准备，宁死不愿背叛我们祖先的法律。于是国王大怒，命人取过锅釜来放在火上，及至锅釜瞬息间烧红以后，就命人在其余的兄弟和母亲眼前将那发言的人的舌头割下来，剥去他的头皮，割下他的四肢。肢体被分割后，王命人将他拉到火边，活生生地放在锅里煎熬。当锅内的蒸汽往上升起时，其余的兄弟和母亲都互相劝勉，做壮烈的牺牲，说：上主天主看见，必要怜恤我们。正如梅瑟在谴责歌中所说的，他必怜恤自己的仆人。第一个这样死去以后，遂令第二个来复行，将他的头皮与头发一起削去，以后问他说：在你的身体一块一块的分解以前，你吃不吃猪肉？他用祖国的话答说：不。因此他也像第一个一般受了刑罚。他在快要断气的一刹那高声说：你这穷凶极恶的人，你使我失去现世的生命，但是宇宙的君王必要使我们这些为他的法律而殉难的人复活，获得永生。这一个以后轮到第三个受刑了，在命他伸舌头时，他就爽快地伸出，且毅然伸开双手，慷慨地说：这些肢体是从上天得来的，但是现在为了他的法律，我不吝啬这一切，希望有一天从他那里仍再得到。国王和他的侍从都惊异这少年人不怕受苦的精神。他死了以后，他们用同样的酷刑处罚第四个。他临死时这样说：深信天主使人复活许诺的人，死在人手中是求之不得的，可是为你却没有进入生命的复活。接着人就带第五个来受刑，他向国王瞪着眼说：你这有死有坏的人，现今你对人有权柄，为所欲为，可是不要想我们的民族已被天主摒弃，你等着看吧，你必要看见他的大能，看他要怎样惩罚你和你的子孙。在他以后带了第六个来，他快死时说：你不要糊涂自欺，我们遭受这一切正是因为我们得罪了我们的天主，因而遭受了这样严重的灾难。可是你不要想你对抗天主能侥幸免罚。尤当称其最值得光荣和纪念的还是他们的母亲，他在一日之内亲见七个儿子死去，还能欣然忍受，因为他全心寄望于上主，他心中充满高尚的情绪，以大丈夫的气概散发起女性孱弱的心灵，用本国的话一一鼓励他们说：我不知你们怎样出现在我的腹中，不是我给了你们灵魂与生命，也不是我构成了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体。世界的创造者既然形成了人的出生， 赐予万物以起源，也必仁慈偿还你们的灵魂和生命，因为你们现在为爱护他的法律舍身致命。安提约古自觉受了轻慢，猜想这番话必是讽刺自己，就趁最幼的一个尚在，不断用话劝诱，且向他起誓，只要他舍弃自己祖传的一切，保证他必享富贵幸福，做自己的朋友，且得高官厚禄。可是少年人对这话毫不介意，因此王就召他的母亲来，劝他给少年人出个得救的主意。国王再三劝了他，他才同意去劝说自己的儿子。于是他向他弯着身，嘲弄着暴君，用祖国的话这样对他说：我儿，你怜恤我吧，我在腹中怀孕你9个月，3年哺养你，有栽培提携养育你，直到现在的年纪。我儿，我恳求你仰视天，俯视地，观察天地间形形色色的万物。你该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天主从无中造成的，人类也是如此造成的。你不要怕这刽子手，反该对得起你的哥哥们，视死如归，好叫我在天主显示仁慈的时候，可迎接你的哥哥和你。他刚说完了话，青年人就说：你们还等什么？我绝不听从国王的命令，我只听从梅瑟给我们祖宗立定的法律命令。你这设法迫害希伯来人的罪魁，你绝不能逃脱天主的手。我们受难是为了我们的罪恶，我们永生的上主为责罚和惩戒我们，一时向我们发怒，但终究要与自己的仆人重新和好。至于你这恶人，你这人类中的妖孽，你虽然伸手毒害上天的子女，可是别糊里糊涂洋洋得意妙想天开，因为你逃脱不了全能全知天主的审判。我哥哥们既忍受了战时的苦痛，如今他们按照天主的盟约得到了永生，你却因着天主的审判将受你骄傲应得的刑罚。我要如同我哥哥一样，甘心为祖宗的法律舍弃我的肉身和生命，求上主早日怜恤我们的百姓，并用苦难和灾祸迫使你承认他是唯一的天主。愿全能者向我们全族所发的义怒，在我和我哥哥们的身上就此止息。国王难以忍受他的凌辱，于是勃然大怒，加给他的刑罚比对别的更凶残。这样，这个纯洁的少年一心依靠上主，走入了另一世界。儿子们相继致命，最后母亲也致了命。以上所述足以叫人明了，当时关于吃祭品和因此而掀起的残酷的刑罚。